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北京时间22:5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的时间，依然有杰克堂来陪你度过。今天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想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一边，对，就好像小学的时候语文造句，一边干嘛。我想今天很多人的一边都是在刷手机，然后呢仔细的斟酌，为我们国家拉动 GDP 做着卓著的贡献。当然了，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选择不去凑这个热闹，认为这只是一个噱头。无论如何，仿佛这已经变成了一种节日的氛围，让你无法去忽视它，让你会受到周边的朋友影响，甚至于可能在这个时候某个群里面还会跳出来说，有什么好东西值得分享吗？推荐的吗？所以今天十点答录机就应个景吧，我们来聊的就是一份礼物。如果这个时候的你看看你的购物筐，看看你的购物车，看看你的收藏夹，总之可以代表你的那个部分，你看到的都是什么呢？我很好奇，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在十点答录机当中晒一晒。所以呢，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可以在上面实时的留言互动，并且看到和你一样啊一边一边的小伙伴。当然我希望你的一边是在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了，另外一边在做什么，我不是很在意。当然现在的我没有办法一边一边，我也只好一边在十点答录机和大家相遇，另一边呢可以看看你们都跟我说了什么样的话。好吧，为什么要给我们今天的话题定做一份礼物呢？其实也是很想看一看很多朋友你们的购物车里边有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礼物的部分。这个礼物是可以送给自己的，也可以送给朋友，送给爱人，送给一个特殊的人。总之我想知道，在那么多那么多的购物车当中的某件物品是否是作为一个礼物的。或者你也可以告诉我双十一有什么好推荐的，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话题我们就轻松一点，愉悦一点，把它归为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我希望是十点答录机给你的一份轻松和自在。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一直都觉得这首歌的前奏就很复古，不像是这个年代或者说那个这首歌出现的那个年代的，而像是更早一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你是否也一样呢？来自杨宗纬，《初爱》。 你永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 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着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自傲，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就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总是会在碰撞中回望，脆弱累积成担当，总要一段一段错过愈合那时的伤，你却早已经不在我身旁。永远的初爱，永远最初的梦最精彩，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会去拨开雨天的阴霾，当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我想起你就不会崩坏， 来自杨宗纬的初爱。嗯，一边听歌一边在想是什么让我有这种很复古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同样的这种感受哈。这是来自于十点达录机的第一首歌，杨宗纬的初爱，也算是作为十点达录机给你的今天晚上的第一份礼物。而你现在的你是否已经准备好，或者是正在时刻准备着关于一会儿零点钟的那个节日呢？所以这个时候还出现在十点达录机的大家，我觉得是相当有缘分和原则的啊。看到了克莱尔小 C 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喜欢你的柔情啊，入在江湖，还有万里长城、万里长、勇哥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达录机的直播间。还有妹胡妹儿也来到了十点达录机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在这里，一份礼物。因为今天到了零点钟的时候，到了明天零点钟的时候，很多人应该是避免不了买买买。而在这买买买当中，如果现在你还有时间的话，因为现在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认真思考一下，如果你要送一份礼物，在这买买买当中增加一份礼物，你会想把它送给谁呢？如果今天的这个话题刚好提醒了你，我很希望在节目之后或者之中，你想起了某个你希望 可以送到礼物的人，然后把这份礼物加进去。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当然，如果暂时想不到这样的一个人，暂时不接受这样的建议呢，你也可以告诉我，今年你的购物车里都有什么，准备一定下手的有什么，还在犹豫的有什么，也许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帮你决断。哼哼，总之希望今天晚上会是一个很轻松的陪伴你，一边哈刷刷，对，买买，一边听十点答录机的休闲的时刻。第二首歌 The Dream， 一边听歌一边思考。思考什么呢？就是如果现在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往购物车里面再加一样东西，做一份礼物，你想把这份礼物送给谁？送点什么呢？别错过，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一睁眼就没有的一个梦。嗨 The Dream。Thought about leaving, but for real this time, some redesign. The classic theme, the western song. The Dream。 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比较留意歌词，有一些人呢可能对曲调比较在意，但是如果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来说的话，好像鲜有单纯听歌的人，或者说如果不称不上是专业的音乐爱好者的话，好像似乎很难去注意到比如说编曲啊、缩混啊等等这些听上去特别专业的东西。但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它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全面的直观的感觉，这些部分让我们忽略到的部分却也往往非常重要，甚至于它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在听它的时候，比如说像刚才的人声的处理，你会觉得它似乎离你有点遥远，就好像梦境一般。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The Dream， 梦境，所以它似乎不是在你耳边私语的状态，而是可望而不可及。希望我们所珍惜的事情不会像梦境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而是在身旁的唾手可得的，或者是马上就可以加到购物车里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一份礼物。对，我是想要提醒你，可以送一份礼物给一个重要的人。如果刚好今天的十点答录机提醒到了你，让你想要去送某一个人一份礼物，不如直接把它加到购物车里。只是趁着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节日氛围的主题，然后想聊一点不一样的。说到礼物啊，我在想，有的人呢是投其所好，知道要送礼物的对方喜欢什么，或者不知道的话也要揣测一番，然后对所谓的投其所好就是这样。但是呢也有一种人，比如我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绝对了，有一种人呢，他可能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别人，而且呢，当这位朋友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就会想啊，这个礼物一定是某某某送的，非常有他的风格嘛。这一种呢，就算是睹物思人派的送礼方式了。我自己比较倾向，收到的礼物是可以有对方性格烙印的。我好像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每当有人说快过生日了，有什么想要的吗，或者什么节日快到了想要什么吗，或者是我要去哪哪里出差，你有什么要带的吗，我的头脑往往都是一片空白。仔细想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想要的一定要的。后来我想了想，其实很多人，尤其像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去满足自己的购买欲望的时候，往往需要的只是对方的一个心意，而如果这份心意还能有对方的影子，让你能够看到这份心意的时候就想起那个人，我觉得是怪有意思的一件事。你呢？你最想收到的是什么礼物？或者你喜欢送什么样的礼物给朋友？你是投其所好，还是希望他能睹物思人呢？欢迎和我交流，以下几种方式找到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温暖，有那种黄黄的暖光灯的效果。再或者如果你觉得有悄悄话想要对我说，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块儿文化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就可以。非常惭愧， 一块儿课堂非常非常少更新，所以可能大家会看到的我的更新的状况很少，不过在里面的私信我一般都会一一回复的，那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去聊天的思想的空间。继续来听歌吧，一边听歌一边思考，一份礼物。突然间想起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有多重要啊，不及来自郭思。 如果流浪就要去遥远的地方，那我想带你去看辽阔海洋，那里没有松柏有杨，没有雪满山岗，那里却处处都有鸟语花香。如果你就要远去另一片土壤，那我也可以为你插上翅膀，一个没有我的地方，没有冬雪下场，不用管我在原地朝思与暮想。时间还长，日子还长，在没有我的那个地方， 不急，来自郭思。原来美丽的远方不及你的身旁，你在什么时候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一份礼物，这是今天十点达陆机的主题。哎呀，感觉今天花椒上面留言的人非常少，大家似乎都在，真的像我所说的，大概是在一边买买买，一边顺便听一听。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想，我希望这一个小时也可以作为给你的礼物。是十点达陆机给你的关于陪伴的礼物。刚刚在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新养了一个周大的小猫去世了，养了一周，不是一周大，一个月大，心里很难受。有的时候，如果说生命是上天赋给我们的礼物，生命的珍贵在他离开的时候会显得格外的重要。突然间说的有点伤感，不是说今天要轻松一点吗？真的，但是还是想说，所有的离别，不管是生离死别，生离还是死别，其实都意味着至少曾经拥有过。所以就会觉得感恩和珍贵，哪怕是那只脆弱的小生命，它也因为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拥有了一个爱它的主人，也会很珍贵。好，话锋一转，我们要说的是一份礼物。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我们所拥有的，把它当作是理所应当，而总是想要去往外伸手拿，似乎拿到的东西才会有成就感和追逐的感觉。礼物呢，虽然没有什么追逐，但是也会有一种收受时的惊喜感和被重视的感觉。对，这其实正是礼物的价值。如果你想告诉一个人我在乎你，你可以用语言的方式，你也可以一份礼物的方式，哪怕是一封手写的信呢。有的时候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情意满满，全部都是关于我爱你。 你眷恋的等你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 请问诺维伊你好啊。哎呀，今天晚上终于有人说话了。你没有一边买买买一边听节目吗？没来晚，我们的话题继续，关于一份礼物，关于我爱你。关于我爱你，这是我们先来听到的来自张悬的歌，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答录机。 你春天的都已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何妨何必何其荣幸。在必须发现我 看到游泳的云说，杰克糖，今天你的毛衣很漂亮。至于礼物，有的时候我觉得被想念就是一份最好的礼物。想回应一下游泳的云，有的时候欣赏也是一份礼物。所以刚才说毛衣很漂亮，被说毛衣很漂亮的我就好像收到了一份礼物一样。请问的唯一，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得可真快，而每个星期在十点答录机能够看到相同的你们在守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礼物。都希望十点答录机也可以成为你的一份礼物，让你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十点答录机365天每天都会在这里陪伴你，晚上10点到11点钟。啊，当然唯一的不同是周一到周五是一位帅气男生周准，而到了周六日呢就换成了杰克糖，一个女生视角。谢谢你的关注。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十点答录机这个节目本身也像是一份礼物一样。因为今年要忙于学业，但同时广播又是我热爱的事业，这两个我都很喜欢都很不舍的部分合而为一。而在周六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钟的时候，不管这一天经历了什么，不管这一周经历了什么， 是否疲惫，是否劳累，是否啊困顿等等，但是都会觉得在这一个小时和大家的彼此相伴，让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出口。对，我希望我们可以互为彼此的出口，让我们把心里面的那些小情绪小心思可以在这个出口当中疏导出来。因为其实现在学的所谓的心理学的专业，在给很多朋友做心理咨询的实习咨询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小小的情绪没有出口，积累了起来，慢慢慢慢这种情绪越积越多，就好像是先是一股小小的细流，于是你给它筑起了一道坝，不让它倾泻而出，把它压抑回去。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股细流，这流水的冲击力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你筑起的坝和壁垒也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你再也没有办法去接受和承受这份冲击力的时候，大坝崩溃的时候，情绪也就会失控。所以如果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出口，去把那涓涓细流疏导出来，就好像大禹治水一般的，不是堵而是疏通，我想这本身就是礼物吧。希望十点答录机可以作为这样的存在，是你这样的礼物。对我来说，其实每天早上如果拉开窗帘看到外面有太阳，就已经是一份礼物，是今天的好天气带给我的礼物。因为太阳对我来说真的太太重要了，很难想象，因为我是生活在从小到大就生长在北方，所以好像看到太阳不是什么奢求，好像这样的我还很幸运呢。太阳， 我胆小的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 虽然现在晚上十点钟没有太阳，但是心里却好像有阳光滋润照耀般温暖。谢谢景文的唯一的夸奖，这是为了让我开心的礼物吗？负能量体，哎呀，被你识破了。欢迎每天听本书，当然跟晚上十点打陆机的节课堂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面，而每一个面所带出来的，可能是适合某一个场合、某一个时间。而晚上十点打陆机的节课堂，十点到十一点钟的陪伴。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来了，在路上2016，嘿，就好像是把老朋友迎进屋，来啦，李奔晴，这是来自陈绮贞的《太阳》。关于礼物，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2016，还有景文的唯一。你们可以告诉我吗？如果因为今天是对，马上就要到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非常时刻，可能要关注自己的钱包，接下来会拼命努力的赚钱，拉动国家的 GDP， 以及呢，去满足自己的种种心愿的时刻。但是如果看看自己的购物车，会发现里边都是什么呢？或者有没有一样东西是留给某一个人做一份礼物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哪怕这个礼物是给自己的，也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告诉我，你打算给自己什么礼物，或者晒晒你的购物车，或者告诉我，假如说今天的十点打陆机给了你一个提醒，让你想要送一件礼物给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不如就想想看，开动脑筋，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个决定，然后趁着12点还没有到，把这样东西放到购物车里。反正我打算等我下了直播，我就会这么干，因为今天的直播的题目其实是临时起意，但是也刚好作为了一个提醒。在路上2016，最好的礼物就是活在当下，快乐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这是你给自己的礼物吗？好好陪伴，好好聊天，好好的度过这一天。对于爱人，你可以在每天告诉他，我今天的我依然是那么的爱你。时不时的就要再听一下这首歌， And I love you so，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ill now，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And I won't let evening get me down. Now that you're 谢谢树大人生送的金话筒啊，景文的唯一都叫我漂亮姐姐了，我是不是应该帮你好好的想想办法呢？没有了，其实刚才我有讨论过关于送礼物的一些看法和哲学啊，哲学有点大了，一个小小的分享，等到这首歌听完我再告诉你，先卖个关子。在路上2016，的确不知道买些什么，似乎什么都不缺，物质方面不知道买些什么，也许精神的层次方面有需要被满足的地方。是不是那些说啊我什么都不想要的人，其实是精神上有待被满足呢？ And you love me too. 在路上2016说，现在的我们似乎物质并不匮乏，很容易被满足，但是当物质满足的时候，也许并不真正的快乐，还有更高层次的东西，那些真正让我们快乐的东西被满足。突然间想到有一种说法，其实我们人类独有的部分是语言，并不是说动物们没有语言，但是动物们的语言它们是功能性的，但是人物不一样，人类不一样的是，当我们说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种种，它是有好处的，因为就好像我们的文明 就是在应该不应该，什么东西比较好，什么东西比较规避，应该去规避这样的规则之上，一代代传承下来，变成了文明。但是它像一把双刃剑，它所带来的弊端就是我们被那些应该不应该，还有被语言所带来的性质所束缚，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需要什么。似乎大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似乎那些应该就是我的需要，而需要到底是什么？只说这么多。而关于这句话，这段话，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思索。请问的唯一回应你啊，关于送女神什么礼物，以下秘籍听好了。其实两种选择，要么投其所好，换位想一想，女神是什么性格啊，她是什么样的人啊，她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投其所好。对，另外一种呢叫睹物思人，就是你送的东西非常有你自己的风格，非常能够代表你自己，让他看到这样东西就想到啊，这是景文的唯一送的。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既有你的风格，同时也满足他的喜好。哎，这么说有没有一点方向了呢？因为礼物的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所以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份礼物的答案也不会是唯一的啊。好像这个时间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在听这首歌之前，我们还可以再有2分钟的时间来聊聊天。看到有很多的新朋友也进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份礼物。一份礼物就是一份心意而已，其实就像在路上2016所说的，送礼物真的很难呐。对，有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过生日，或者是结婚，或者是等等等等，大家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一起送他个什么礼物好呢。现在有人会说，哎呀，直接发红包吧，这样的话对方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有的时候总觉得红包少了一点心意的感觉，它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更像是一种不是敷衍啊，应该算是一种完成任务。你看，我已经做到了我该做的事情， OK， 似乎有一种距离感。如果是真正重要的人，可能你会想用一样东西或者是一句话来去表达，这也是一份礼物贵重的地方，珍贵的地方。有的时候你看到某一样东西，你甚至会想到某一个人，很希望哪怕这个人没有过生日，没有什么任何的节日，也只是想把它买下来赠予他，因为你心中常挂念。对，心意最重要。就算不是常挂念，你也因为会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想起来那个人，是因为他在你的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是不是一定要送一份礼物给某人或者自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的时候无意当中的某种依靠缘分，打眼一看想到了某个人，这样的连结才有趣。好了，最后一首歌了，把它也当作是今天十点答录机最后的礼物。 Good night and goodbye. How I love